第七集。 陆时琛起身走到阳台上，俯下身来，胳膊肘搭在栏杆上，看向楼下。从十七楼的高度看上去，其实并不太能看得清楼下的人，但是陆时琛能够认出孟昭来，就是站在后备箱旁边腿最长的那个。除了腿变长了，头发也长了一点，孟昭这些年其实没怎么变。十七岁的孟昭就是这样，略深的眼窝里嵌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紧盯着人看的时候，眼睛里像是藏着一把泛着寒光的薄刃，好像随时会被激怒出鞘似的。陆时琛想， 这个孟昭还是那么有意思啊。 他喜欢激怒孟昭，一想到这一点，生活就好像变得有意思了一点。 你今天用不用吃药啊？ 乔玉拿着那个小药瓶走到了阳台边上，他有些担忧地问： 琛哥，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，换一种药啊？ 哦，今天不用吃了。 陆时琛是性冷淡这件事儿，让乔玉觉得心痛。乔玉觉得这心痛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他是为了全人类心痛。本来帅哥就人数稀少，眼前这个居然还性冷淡。陆时琛直起身子走回屋里。 哎，你哥不是一会儿叫人来接你吗？换衣服吧。 孟昭把台式电脑归置好，合上了后备箱，抬头看向了楼上。就在刚才，他又察觉到了那道目光，但是25层高的楼，此刻只有7层站了一个老大爷，在阳台上拿着水壶浇花，正跟孟昭看了个对眼。老大爷冲孟昭喊： 不好意思啊，小伙子，是不是浇到你头上了？ 啊，没有，您继续吧。 程韵也抬头看过去问： 啊，昭哥，怎么了？ 没事。 孟昭轻轻地摇了一下头。难道是错觉吗？他一边想着，一边走到了驾驶位。 还是你开车，先去物业一趟。 物业就在大门的附近，孟昭下了车走进去，跟前台打听。 你好，你们这里有小区租房信息吗？ 先生，有业主留的几个。 前台把登记信息拿给了孟昭。 先生，您是要租房吗？ 嗯，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 哦，想租多大的？这边面积差不多都是190平的，户型都差不多。这是户型图，您看一下。 孟昭看着户型图心想， 跟周衍和陆时琛的那栋差不多，如果陆时琛真的有意换租，会像他说的那样找到合适的房子吗？ 孟昭把户型图还给前台，向前台出示警察证，又把硬盘推过去。 啊，昨晚18点到今天早上8点之间的监控，麻烦给我考一下。 警察同志，就是他撞了我的车。未遂前导。 我哪有撞你车啊，我只是说我 狡辩。 孟昭走楼梯上了2楼，朝刑侦办公室走过去。来往的警察行色匆匆，走廊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年约40-50岁的中年男人。男人微微地佝偻着背，像是正对着对面的白墙发愣。孟昭压低声音对程韵说： 回去整理一下案件资料，一会儿开会的时候给大家梳理一下线索。 程韵接了任务走回了办公室，孟昭则朝那个男人走了过去。 您好，您是周衍的父亲。 男人回过神来，先是抬头看向孟昭，然后很快就站起来了。 对，我是。您是？ 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孟昭。 孟昭同他握了握手。对方在得知了孟昭的身份之后，有些急切地问道： 哦，孟警官，凶手找到了没？ 还在调查，有结果的话会有人第一时间通知您。 拜托你们了，周衍这孩子命太苦了。哎，他爸走得早，几年前他妈带着他跟了我，结果没过几年好日子也得病走了。他妈妈临走前还拜托我好好照顾周衍，这孩子平时性格和人品都没得说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？ 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也节哀吧。 看着对方的脸上流露出沉痛的表情，孟昭也不由得有些心情沉郁，但他很快打起精神切入正题道， 麻烦您帮忙回忆一下，周衍最近有没有跟别人发生过矛盾，或者您有没有看出他有哪些不对劲的地方？ 男人摇了摇头说， 我跟周衍算起来也有一阵子没见面了，上次见他看上去还挺高兴的，说换了个大房子住。也怪我，前些日子我女儿生了小孩，我一直都在他那儿帮他带孩子，忙得没怎么跟他联系过。 您自己还有个女儿？ 孟昭抓住了重点。 兄妹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关系应该不错吧？ 关系是不错，一听周衍出事了他也非要跟着来，被婆家那边的人给劝住了，毕竟坐月子的人嘛，吹不得风。 嗯，行，那您再回忆一下，看有没有能想起来的线索，一会儿还得找您做个正式的笔录，我这边还有个会要开。 没等孟昭说完，男人就忙不迭地说， 哦，您忙您的，还是办案子重要。 说着他伸手就握住了孟昭的手臂， 孟警官，拜托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。 嗯，肯定会的。 十分钟之后，市局会议室，孟昭一边听其他人报告案情，一边整理着手上的资料。 丽姐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 从尸僵程度看，初步判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在昨晚8点到11点之间，但具体时间还要等尸体解剖之后才能缩小范围。从勒痕处留下的纤维来看，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这种尼龙捆绑绳。 丽锦在屏幕上投放了一种常见的捆绑绳图片，然后继续说， 死者当时有过剧烈挣扎，指甲里残留了凶手的衣物纤维，但没有检测到 DNA。 孟昭点点头，接着在屏幕上投放了一小段视频，是周衍的直播画面。周衍看上去心情不错，在和粉丝聊天。 200万粉丝福利啊，那你们想要什么呀？这我除了唱歌什么也不会啊，穿女装唱歌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算了，肯定很雷。不是，你们真想看啊？那这我考虑考虑吧。 视频暂停，孟昭把激光笔放到了桌子上。 程韵，你根据大家刚刚报告的情况梳理一下整个案情。 程韵应了一声，他清了清嗓子道， 孟队，刚刚放的这段视频呢，是半个月之前周衍的直播画面。当时周衍的微博粉丝即将到达200万，所以他在问粉丝想要什么样的福利。据周衍的朋友说，周衍本来准备了一首原创音乐想要回馈粉丝，但是粉丝都说想看他穿女装。周衍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考虑把这个环节作为一个小彩蛋，在直播当中给粉丝惊喜。 程韵顿了顿，他拿出一张照片，照片是一个淘宝购买记录，正是周衍死时穿的那身红色连衣裙。 昭哥你看，事发前一周，周衍到燕城参加一个网络音乐颁奖典礼，他在燕城待了一周时间，出门前两天在网上下单了一件红色连衣裙、一双高跟鞋和一顶假发，还有一套彩妆，快递3天之后到达。当时周衍不在家，这些东西呢就被快递小哥放到门外的水表箱里，所以周衍死的时候身上披的那件连衣裙，包括高跟鞋，还有脸上涂抹的眼影和口红，都是周衍当时自己在网上下单的。这些东西呢暂时还没有在附近垃圾桶里面找到。案发当晚，周衍晚上7:10下高铁后，约了朋友在案发地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。当时呢周衍喝了一点酒，虽然不至于很醉啊，但是走路有点晃。据他朋友说，周衍拒酒的理由是他吃完饭之后还有事儿，所以不敢喝太多。但是饭桌上其他人都不清楚他到底有什么事儿，是不是真的有事儿。因为当时有点醉了，周衍就提前离开，说是要出去溜达两圈醒醒酒。 皮囊